因为如果乌克兰是第一个目标，那下一个会是哪个？俄罗斯官方传媒之前引述一个俄军将领扬言，俄军下阶段计划是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以打通前往摩尔多瓦亲俄分离主义地区的陆路通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在社交网站直言，俄罗斯已经承认战争第二阶段目标并非战胜他们虚构的纳粹分子，而是企图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批评是帝国主义。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时分，本港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在1000米左右。预测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通往秀茂坪道嘅支路因为有意外，支路曾经系全线封闭噶。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但系而家支路已经解封，去将军澳隧道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系封闭。咁而家将军澳道嘅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康宁道。另外，鲤鱼门道喺将军澳方向嘅车龙都排到近东隧收费广场。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路方向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有意外，虽然之前支路的封路已经重开，但是现在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康宁道和东隧收费广场。另外，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較早前近瑞豐花園慢線的壞車幾分鐘前拖走了，但是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較早前的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但是現在獅隧九龍入口交通都是比較擠塞，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彩虹村。就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瑞豐花園較早前慢線的壞車拖走了，車龍大招神。獅隧去沙田的間封措施就已經取消。另外，在元朗的大旗嶺路去大棠路方向因為有意外，現在介乎大樹下東路至到大樹下西路的唯一行車線仍然都是封閉，車輛需要改道行駛，經過請留意現場的指示。現在附近一帶包括是大棠路、大樹下西路和公鵪路去十八鄉路的交通都是比較擠塞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白雀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广福村广礼楼、屯门山景村景桂楼、屯门宝田村六座、将军澳雍明苑泽明阁、沙田愉翠苑愉礼阁、沙田水泉路村月泉楼、沙田风景花园 A 座、青衣长安村安青楼、粉岭花园七座和荃湾全城汇六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 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今日有咩嘅题目？ 哇！呢一个题目我哋自己都讲咗一段时间， 因为啊都开始踏入呢个三字头啊。 一路啦。 sorry， 你踏入咗啦。 我踏入咗啊！ 啊，而家二台最后生啊， 系你啊， 都仲系我啊，系咪咧？ 你今年踏入三十啊？ 今年踏入三十， 今年踏入三十啊？ 诶，唔系，但同你继续倾埋一位新同事嘅， 景雄啊， 系啦，佢系咪后生过我？ 应该后生过你啦，应该后生过你啊。 咁我唔系啦， 你冇啦，有新人咯，仲有后生过我啲人。 我哋睇可唔可以约佢做访问先？ 踏入三字头啦，你喂，其实你有冇嗰啲转字头嘅？嘅嗰啲唔知咩感觉、 啊哦，我有噶，我有噶，我有啊！ 嗰啲咧， 我想卅岁前生仔啊嘛，我讲过好多年噶啦， 你仲有唔系好多个月份嘅啫， 所以应该追唔切啦， 净系呢一样啫。 我谂系生小朋友咯，因为即大家素来都知道，即系小弟系颇喜欢小朋友嘅。咁我系同契女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真系即系以前啲人成日都话有仔趁乱生咧。是正確的某程度上，因為是你的體能未必負荷得到，即是你先撇除一些叫做經濟的問題啊，或者其他你個人成熟不成熟啦。假設個小朋友五六歲，你帶他去公園玩， 你要騎波馬、啊、 我真的不如大家行一陣先來好不好、啊、有點累了不如翻屋企啦，好嘛？你系会攰嘅，又或者假设我而家假设生咗个当我出年生一个小朋友咁样计啊。好啦，佢五六岁嘅时候，其实我35、36岁噶咯， 都还好啊。你仲要 你35、36岁，你要孭住一个五六岁嘅女，你抱住佢或者孭住佢行半个钟，你系会死噶。 你之前廿零，即系你而家廿零岁，你孭你契女，你觉得点啊？ 我27、28岁孭契女咧，就OK 嘅。我觉得即系佢，因为佢始终系细粒咯。但我每次孭完佢之后咧，我一即系送咗佢翻屋企之后，我一坐车就 腰骨， 哦唔得，好痛条腰，哦好痛，真系好痛，即系一揿住呢个位咧，就真系开始痛。我觉得身体机能咧系真系开始呢啲情况下出现问题。其实小弟嘅嗰啲筋骨咧系细细个都唔系特别好噶啦，即系我咪话风湿痛啊性啊，但呢几年咧，尤其是呢一两年啦。哇！你瞓醒嗰啲腰痛啊， 有啊，唔知點解邊度嚟噶？ 或者嗱，即係我哋好中意嗰啲啪啪聲嗰啲咧，即係嗱，假設條頸好攰啦，咁你一挫一挫，哦，舒服曬，你以前係哦舒服曬噶嘛？我呢兩日啊，啊、哦，哎呀，好痛添， 仲 衰咗。嗱，呢啲身體嘅初老症狀，好明顯出現啦。第二個係咩咧？例如以前細個去玩嘅，哦，例如通宵同人飲嘢咁樣。你第二日是 handover 的，但都是第二日而已， 现 在是两日咯，或者可能我那天行完一个四星路线的行山的，我真的唞两日啊，脚震啊，回到家 你都叫 keep 住有行山有成的咯， 我是 的，已经 keep 住有运动的 咯，所以其实 keep 住，不是走音片 keep 住有运动和没有运动的而且确是差好远的，但是平心而论，我和一些叫做有 regular 做开运动的人又不能比较，即是例如那些可能一个星期做两至三日跑步或者去做 gym、我又未去到那些，我最多都是礼拜六日啊，有两三个钟 去行 个山先，行完山下去吃块扒咧。 我即係識個邊度放題咧？嗰種嚟咗，即係我嘅運動量其實唔係咁多。咁當然同一啲真係冇做運動嘅人比較，亦都明顯地係好啲嘅體能。即係例如文西咁樣，我成日話我同房文西，佢33啦，今年佢真係運動係好少好少嘅。佢嘅體能係佢上唔到，即係可能我早排行山嘅時候，佢係上斜，佢係覺得吃力嘅咯。咁所以運動或者運動表現或者你運動後嘅恢復，我覺得喺30歲嘅前後，你會覺得係有一個好明顯嘅 drop 咯。因為我好記得咧，小弟喺早4-5年前咪有一次減肥非常之成功嘅。 系 啦，即我谂2016年嗰次， 其实都食嘅三文治咁样， 乱毛咁样，嗰阵时咪有一次瘦得好快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我记得嗰一日咧咁啱咧，就喺电台做嘢嘅时候咧，撞到一位嘅前辈，一个减肥界嘅前辈啊，许廷铿先生。佢都致力喺减肥好多年噶啦，我相信。佢有一日语重就系、是、嗰日语重心长拍我膊头，唉。30岁后真系唔系咁易减嘅，我一直铭记于心，就喺我哋嗰个角落头个水机嗰个位咯。 哦， 佢好似系等紧做骚动音乐嗰啲时间嘅。嗰时我好似晏昼1:00多，差唔多翻嚟做手下流程。咁你知道我哋做手下流程点零食住饭，可能倾下偈咁样， 准备下 就撞到佢，咁然后佢就拍我膊头。30岁后真系唔系咁易减嘅，好记得嗰个画面。 其实我而家叫啲20多岁，我都系咁同佢讲啦，开始。我话嗱，你咧冇恃住咧，而家自己瘦啊！我以前同你一样咁瘦噶，以为自己食极都唔肥。你睇下叔叔而家啊！ 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啊， 好养生啊， 系同 supplement 有关噶， 诶，保健产品。 你有冇食过定系点咧？ 实不相瞒，由细食到大。 哦，真系噶，哦，因为你身体系比较 先戴个头盔呢个我屋企或者我妈信奉嘅嗰套方法啦， 系同埋戴头盔就系药物，千祈唔好乱食啦。 要咨询过嗰啲家人医生， 专业人士啊，系啊，讲清楚先。我哋纯粹分享自己嘅个人经历。 系，我话我细细个就可以食，点解咧？因为我细个好多毛病，我唔使去到30岁。我细个 你唔使去到30岁，系你去唔去到30岁？ 我曾经又觉得我自己条命有冇可能去到30岁咧？ 你有冇算过命自己有几长命？ 冇减算，但我条生命线好鬼长啊！但我又谂，你长命同你健康地长命有两件事、啊， 即系咁命前身，祝你长命80岁。 一家我40岁开始瞓喺里边，瞓到我80岁，咁啊人生有一半都瞓喺里边，系啊好长命啊！不过有一半都瞓咗喺度咁样，咁点咧？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 所以我去算命，好少问我几多长几岁命，我就问我几时发达啫。好多嘅算命师傅都我40多岁发达。咁我净咁我净系得一个愿望嘅啫，唔好我条命得40多岁，起码50岁咧， 有命响啊！ 系咯， 发完达之后用唔到，根本有咩意思咧？一发达之后我哋 造福下啲后辈咯。 系啊，辛苦咗咁耐都想洗下钱啦，系咪先？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哮喘， 系 好细个，我系嗰阵时幼稚园已经有啦。嗰种哮喘嘅程度系会我突然之间喺屋企唞唔到气啦。 哦， 跟住 但系有致敏源定系点噶？ 是有致敏源的那時候，但是我不記得 那致敏源就是阿爸見到阿爸 我在叫那些功課我做不到功課那個程度是我一哮喘他就叮我上車就去醫院，然後就 這麼嚴重、啊、 就聞那些類固醇， 即是不可以自己那些口服那些噴，即是例如我看棟篤神探阿子華神他們 有自己一支的嘛，嗰時屋企冇噶，直接去醫院啊，唔係去診所， 係 即係有一個家庭醫生啦咁。所以我細個最記得嘅畫面就係除咗去診所光探有一次，我記得個畫面唔知咩，可能因為太驚啦。我超記得佢話要嚇唔係擺落口度噶，跟落攞油噶，我好記得。啊，提佢話我早幾日喺屋企執嘢咧，揾到個支光探針，屋企有支。 哦、 我媽話我細個塞過落攞油嘅咁。我話隔咗咁多年擺落口得唔得噶？佢話唔好啦。我話都擺咗， 有冇留念啊？ 而家咪留喺度攞嗰啲，系、哦、啊，仲喺度。 但系同一般嘅探熱針嘅分別係， 我問咗我媽，佢話佢解釋唔到。 哦， 係啊，咁所以 有冇從事醫療行業嘅聽眾可以解釋 下 究竟個分別係？唔係，我有聽過嘅， 其實是準啲噶嘛，佢哋話。 吓系系， 因为佢始终深入你身体嘅内部嘛， 系啊 系啊，但系个构造有咩分别？我想知道， 我都系见水银咯，佢就系上面写住咗光探咯。如果佢唔写，应该我分唔到。 好彩冇乱用啫， 同埋佢可唔可以用啡色咯？咁我觉得会 alert 啲咯，对个颜色。咁跟住，除咗嗰阵诊所光探嘅回忆咧，就系每一次都坐喺收钱个姐姐。诶，唔系个护士隔篱嗰度， 你讲到人哋收银员咁样，人哋系一个诊所姑娘， 因为每次见佢都喺度收紧钱，就坐喺度闻住戴住嗰个嗰啲胶嗰啲口罩咧，就喺度索嗰啲气咯。而每一次都系索完之后就会舒服啲嘅、哦， 但系每次都要俾钱噶， 要噶，冇计啦。 咁养你都真系几贵噶。 跟住呢 阿妹咧，阿妹个身体 冇哮喘，但系佢同我一样都有湿疹。哦，第二个问题就系湿疹， 即系阿妹健康啲嘅。 阿妹而家都仲有濕疹喎，但係睇你點睇啦。 哦、oh, ，OK， 即係佢個自問完而家都係不斷 keep 住唔知食啲咩誒，同唔食啲，即係去戒啊戒嘅自問完啦。跟住我濕疹就係、是、又係小學開始有啦，就同哮喘啊同期一齊有過。 嗯， 再加埋鼻敏感，三管齊下，所以你話能夠活到三十歲， 濕疹、哮喘、鼻敏感，哇，係即係都市病嚟嘅喎。 齊曬啊！嗰陣時，嗰、陣時我濕疹係去到要扎住繃帶翻學校噶嘛，因為流血啊會。 哦，我細個試過生蛇咯。 我山蛇好似又唔知咩， 但唔系，但我唔系兜个圈嗰只山蛇，我嗰只咧，我成日思疑啊，系有广东人嘅山蛇，同埋福建人嘅山蛇，因为咧，我听翻嚟嗰个版本，即系咪话山蛇咪会兜一个圈，之后就会即系都市传说就话可能会有危险啦。 系啊， 咁当然佢系一啲免疫系统嘅疾病嚟噶嘛，如果冇记错，咁但我嗰款咧，佢唔系兜个圈，我系有两个大脓疮啊，因为咧我哋广东式嘅嗰款山蛇。之所以叫山蛇，系因为佢好似一条蛇围住你嘅身体咁样噶嘛。 系啊。 但我嗰阵时细个，我阿嫲话俾我知，我嗰个山蛇咧就好似俾蛇咬咗咁样啦。 哦。 有两个拍埋一齐嘅大脓疮喺个背脊嗰度。 我都蛇咗两只牙嗰个。 系啦。而佢形容啊，其中一个嘅大脓疮咧系去到蛋挞咁大嘅。 哇！ 你谂下，我嗰阵时小学一二年级，我嘅身体系非常之娇小玲珑嘅。但系啊，竟然有个咁大嘅蛋挞喺背脊， 冇原因嘅， 可以话系藐视灯笼大啊！ 一对嘅伤口喺度， 跟住之后咧，佢话大，因为佢话唔系完全对称嘅，一个大嗰个系蛋挞咁大，佢细嗰个就都系细些少。但咁我记得嗰阵时系，我谂起码两三个礼拜冇翻学，就每日就趴喺张床度瞓觉咯。 哦， 因为你后边系流脓流得好劲，同埋系要不断敷药咯。咁最尾系点样医好呢？我唔记得， 但亦都冇。 但我有个画面，我有个画面就系我要着一啲剪开咗嘅底衫咯， 系， 因为后边系咁渗啲脓出嚟啊。 咁、哦、你冇得着住件衫贴住就会 系啦，所以就长期趴喺度瞓，然后就剪开啲底衫趴喺度瞓。我谂起码瞓咗个几两个礼拜，所以我由细到大咧，我屋企人都话我好毒啊，好多毒素喺身体啊。 同埋公到你年纪细细就藐视灯笼大，好似我听到呢个形容词，咁样形容啲毒疮啊，太有画面啦，好有动感啊呢件事。 所以嗱，细个即系后屘去到，我谂真系去到小五小六开始叫身体健康啲，即系我谂小二小三嗰啲都仲系好多呢啲古怪嘅疾病噶。即系例如我红眼症系会一病咧，即系人哋嗰啲红眼症可能病个零两个礼拜咩都好啦，我系可以成个月都唔好嗰啲嚟嘅。 你俾人落光头，你好似 keep 住，你咪成日改乡下地方，唔小心得罪咗啲神明啊，真系玩踢咗人哋嗰啲土地啊，嗰啲咁样啊。 跟住之后，所以我反而系中学之后开始到而家咧，就身体相对地健康嘅。即系你而家现有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呢几年呢十零年嚟嘅放纵啊。来吧，十多年放纵，来吧，我唔识唱 ，sorry。 来吧，三分钟放纵啊！ 有十几年嘅放纵，因为例如你挨夜玩、挨夜做功课，或者饮嘢，或者行路运动嘅姿势唔正确。其实有一次有个同事就摸我条骨，只骨就话我有啲脊柱侧弯嘅问题，之后就令到我点解哦，即系腰痛到咁啊，或者成咁，所以咪就系开始留意哦，使唔使有啲 supplement 啦？尤其是即系我膝头哥由细到大嗰个情况都唔系太理想嘅。早几年即系如果劲起上嚟系翻风落雨系会痛噶嘛？ 撞过啊嘛系嘛？ 唔系撞过，做运动嘅时候有受伤过。 哦， 系啦，同埋医生话邪风入骨，冷气吹亲我个膝头哥。 所以叫我穿翻条长裤瞓。奈何小弟 叫你唔好攞税啊， 坚持攞税。咁所以即系呢啲好多种种林林种种，令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所以我有谂过系食咩呢，即系我阿嫲咧都有膝头哥嘅问题， 骨胶原嗰啲 啊。唔系啊，佢食嗰啲咩葡萄糖胺啊。 哦， 我真系有睇嘅。而除此之外咧，我睇啊，我未去食嘅，因为我都系嗰句。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睇清楚你嘅状况先去食，咁、所以我冇乱食，我真系睇嘅啫。除此之外系咩咧？睇护肝素，即好似阿华哥咁样啦。 今晚十一点， 今晚十一点我做紧咩？十一点我录紧音啦，工作紧啊，佢已经玩紧啦。所以尤其是你知道小弟喺酒精类饮品嘅消耗系颇多嘅，所以我有少少嘅担心。所以就去咗。 我记得嗰时有咩嘛？你话有啲疑似痛风嘛？有一次我记得你 系嗰、那个最尾枪楼系对鞋唔啱着，所以咁样嘅。 但有警号，你会 alert， 其实你都知自己系多噶嘛。 系啊，所以咪开始留意睇咯。我真系行入去，即系你当嗰啲咩吉人纸嗰度，你咪行入去睇下。哦，呢、這个系呢个嘅配方嚟嘅。哦，一系要食两粒，咁然后佢有咩作用？我真系企喺嗰度睇咯。咁、除此之外，即系嗰啲保健品之外，就系、是、你注重咗一啲个人卫生嘅嘢啊。例如我呢两三年咧，系做多咗一个动作嘅， 保健卫生啊！ 临瞓前 唔系拉筋， 我有用牙线同埋牙缝刷嘅，因为我真系好惊蛀牙。因为据说好似三四年前睇咧，有一只牙系要倒牙根嘅去到。 哦， 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嘅说法就话倒牙根其实等于杀死咗只牙噶嘛。 系， 咁同埋加上小弟啊，穷啊！ 好贵啊！ 贵啊！ 前排私分先同佢讲开呢啲啊嘛，佢话女唔知道华根定咩五位数噶， 系啊，五位数啊，穷啊，咁所以咧就尽量即系以一个即系自己补救到嘅方法，尽量令佢唔好恶化先。咁所以你见我咧，每次而家食完嘢之后，我好快又要去用漱口水啦，咁同埋又食香口胶啦，咁夜晚咧我就用嗱，我先系用牙线。即系清晒啲牙垢嗰啲嘢啦，然后咧就刷三分钟牙啦。我系会 time 住噶嘛，因为我睇过一个医学报告，唔知边度啦嘅其中一个报告就话三分钟即系刷牙嘅时间嘅长度系会影响你嘅刷牙嗰个洁净程度嘅，三分钟系颇为理想咁样啦。咁我真系 time 住三分钟噶，咁啊哦三分钟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再用牙缝刷啊，再去撩多次，然后啊。再用漱口水啊，再清洁， 三重 保障。我知唔知去到咩地步啊？我去到嗱，一般人可能你喺屋企会咁做啦。我就算去旅行， 去 露营，我都带埋去噶、 哦，好神心、 啊。系啊，即系例如之前去台湾拍嘢咁样，咁我咪喺当地买嗰啲牙缝刷同牙线咯，或者去酒店 station 问问佢有冇牙线，或者食，或者我会待定一两支喺个背囊入边，可能露营嘅时候临瞓前咪攞出嚟撩两撩，确保自己啊。口腔嘅健康啊，呢、這个我觉得系比起食 supplement 更加紧要啊。 其实个动机好大，你只要知道如果你要倒牙嘅，因为一啲牙咧，其实你整嘅钱真系好贵嘅时候，即系嗰种觉得真系俾到流牙血，你啊宁愿我宁愿咁样自己保养系好似平啲噶。 所以身体嘅一啲留意，你会留意多咗咯。即系你保养自己嘅牙齿。除此之外，我都做多样嘢噶，呢一两年。 你做咗啲咩啊？ 我开始戴蓝光镜啦嘛， 系咩？ 系啊，你冇见咩？ 冇啊， 我咪之前有副眼镜噶嘛， 系 ，Super 就有见到， 系啊，因为对住电脑荧光幕内啊，只眼会攰啊，所以开始做呢啲嘢，即系除咗保健产品或者一啲保健食品之外，就注重咗个人嘅一啲身体状况啊， 好似有阿叔啊，你而家。其实大家你唔好睇下一平时影相嗰啲啦，好似好咧啡。其实佢喺保即系嗰啲保健嘢或者照顾自己嘅身体各样嘢啊，佢系仲应该系多过我好多。 系噶，我成日觉得啦，身体系自己嘅，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系咪先？所以啊，齐打疫苗，保护好自己，同心抗疫，打打打。 我谂下你点听呢只歌添？ 吓，冇噶，我都唔知道。 金色的雀鸟在纳斯卡沙丘悄悄着地，但路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它的美。落了淡的蜘蛛，留低一堆先只有你。 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年铺设了天理伏线，仍然无法将多的决定断凌乱，心即只有暂远才能沦落清醒，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将你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讲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首个周末今朝再有旅行社举办本地游、游览中环、大馆等的景点。有旅游巴司机对于能够复工形容是见到希望，他说不少同行早前已经转行，自己從事兼職亦都唔夠維持生計，期望政府可以放寬旅行團人數。舉辦旅行團嘅旅行社董事長陳志華表示，首日開團以優惠價推出，期望可以吸引市民報名。佢話市民反應踴躍，初期會以最多30人一團為上限，呼籲參與嘅團友出門之前完成快速檢測，並且喺上車時開啟針卡俾職員檢查。陳志華又話，本地團利潤較少，早前已經損失超過九成生意額，期望政府早日恢復通關，重啟往內地旅行團。中学文凭试今日第二日考试，大约46,700名考生报考英国语文科卷三。考评局在竹篙湾设立的特别市场，今日分别有13名正在检疫和11名确诊的考生入住，人数分别较寻日多两人和一人。其中有3名确诊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其余21人今日在竹篙湾特别市场应考。考评局又说，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今朝处理了一名考生要求即日到竹篙湾应考的申请。今日的考试全港共有467个礼堂市场、214个课室市场和630个为有特殊教育需要考生而设的特别市场。政府2019年引用紧急法实施禁蒙面法，同年10月6日一批示威者在湾仔一带集结，11人被捕。今朝在区域法院被裁定全部11人暴动罪罪成，其中7人同时被裁定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物品罪成。一名被告被搜出一支镭射笔，在公众地方管有、藏有攻击性武器罪亦都罪成。法官押后至到下个月7日判刑，期间被告需要还押。法官裁决的时候表示，各名被告所带的装备都不是普通人随身带备物品，而是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暴动者的装备，各人都没有合法理由携有，而且在警方推进时在附近被制服或者扣查。台湾新增4126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创当地出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比昨日增加接近400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本土确诊个案分布在22个县市，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有1563宗，其次是台北市的945宗，以及桃园市的527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元朗嘅大旗岭路去大棠路方向，因为意外事故咧，介乎大树下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嘅唯一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附近一带咧，包括系大棠路、大树下西路同埋公鞍路去十八乡路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噶。咁就由于喺大旗岭路去大棠路方向有意外，介乎大树下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嘅呢一段大旗岭路去大棠路方向咧，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非常挤塞。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至于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秀茂坪道之路的意外事故，就在几分钟前清理好，封路重开，但是将军澳道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较早前近竹园道曾经有意外，意外清咗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喺公主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只系一句安慰，仲系一句祝福。 Wish you were okay。 抱紧姿势，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 Regine 想起自己已经离开的狗仔和很多朋友的离别，有感而发创作了今次的作品。 Okay. MV 就用了沙画将这些离别的画面呈现。 Okay. 作曲 Regine 诗，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卢华，上网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Regine 诗 ，Wish You Were O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中文歌曲龙虎榜。 V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 Up Motor Learn， 简称 BM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西童真名是善童，不过他都是喜欢人家叫他西童多啲。除了样靓、身材正之外，还很有生意头脑同埋潮流触觉。他经营一间网店卖不同的衣服，而自己亦都作为山招牌卖不同的泳衣。一打开他的社交平台，两只字：夏天啊！如果可以同他去一次沙滩玩游戏，就真系即刻做咗周杰伦《阳光宅男》入面 MV 嗰个男主角。你话四隻字，夫复何求啊？好啦，今集嘉宾 西童 啊， 我好支持佢好啊，我成日揿上去睇噶，我有留意你噶、 啊。四隻字、啊，同道中人 啊。又想用翻你头先嗰句细细个形容自己嘅嗰句言语添 今日西童嘅游戏嘅主题咧就系、是、一日嘅沙滩约会，系啦。咁啊，假设你系啱啱追佢嘅一位男仔，咁佢应承同你去沙滩啦，咁样咁究竟啊当中会发生啲咩事咧？ 吓、 啊，即系一谂起西童就会谂起沙滩。因为你看他的相片很多都是沙滩的东西、啊、所以即刻有夏天的感觉，再加上现在都四月就是五月了， 都热了、 都可以热了， 好热了， 夏日热辣辣， 随衫玩了，这番要 你今天一瞓醒望出窗外，发现今天都挺好天、开始热热地，但是有点微风，个太阳劲得嚟又唔会好残眼，最适合就系去沙滩玩翻一个下昼啦。于是你二话不说就即刻 message 西童，话想约佢去沙滩，佢好快就即刻答应咗你嘅约会。第二句就问你啦，啊，咁究竟去边个沙滩好呢？你觉得一定要拣一个最适合嘅地方，展开今日呢个既浪漫又火热辣辣嘅约会。咁究竟你会揀边个呢？ A 热门嘅沙滩，人多开心热闹高兴啊。 B 去一啲离岛嘅沙滩，远离烦嚣，哦，非常之舒服啊。 C 去一啲冇人知道嘅沙滩，啊，静鸡鸡同个女仔去，哦，一定係开心。好啦，你会揀去边个嘅沙滩呢？即係一啲热门嘅 A， 即係例如石澳啊、赤柱啊嗰啲啦。咁然后係啦 ,B 呢就去一啲离岛，即係南丫岛啊、长洲嗰啲啦。虽然好热门。C 就係可能去一啲再偏啲嘅地方，可能要揸车啊，或者可能要划船入去嗰啲。 同上个礼拜第一题呢出现一样嘅状况啦。就係、是、个人愿望 vs 真实环境啦。个人愿望啊，梗系拣 C 啦， 系系系， 去无人沙滩啦，梗系咪先？ 即系叫咩绿蛋岛嗰啲嘛？ 系啦，最好你要撑嗰啲唔知咩直立板出去嗰啲 啊，或者挖个艇嗰啲， 或者你真系一班人租只船出去，你物只船埋唔到岸嘅，你要自己游埋去嘅嗰啲啦， 系或者去安全岛。 哇 哇， 一定好安全，对于佢嚟讲。但系冇啦，上个礼拜。得兩題我覺得過唔到自己，我想今個禮拜啱翻多啲，好唔開心、啊、我覺得撇除師啦，一定唔會制噶啦，兩個人咁危險，睇我個樣子都知啦，係咪先？熱門同埋離島，我會揀離島嗰啲嘅。 係係係， 熱門啲太多人冇嘢玩啊嘛，你又要影下相啊，食嗰啲嘅話咧，熱門嗰啲唔好。離島咧， 好似你头先咁讲，都可能 又可以超下。 系啦，你又可能坐多程船，时间耐啲。 或者，咦，尾班船走咗啦、啊？不如我哋 呢度咁啱有得租房、啊，我哋一人一间房啊，咁样。 跟住行去，咦，得翻拉屎一间房啫、 啊。咦，呢啲 唔紧要，我瞓地下。 系啊，呢啲情节。买多包，买多担啤酒上去先咁 样。系啦，呢啲情节啊，老是常出现啦。咁样， 我会拣 B 嘅。 系嚟到，你有冇话想去即长洲、南丫岛、平洲或者大屿山？大屿山你都 count as 嚟到啦，系咪？ 愉景湾都唔得，愉景湾都算啦。愉景湾嗰个都还好，都舒服啊。 哦，系系。 因为你入到去坐船，你个感觉好似去咗即系唔系香港的。 哦，系系系。再加上佢即系比较多外国人喺嗰度。 系啦，我觉得超啲又有酒吧嘛嗰度。 系系，愉景湾系几好嘅。 愉景湾啦， 即系嗰个沙滩。 所以我会拣 boy 啊，一啲离岛沙滩嚟，西彤彤一齐去。 如果个男仔第一次约我去沙滩，我一定会揀热门嘅沙滩，因为热门嘅沙滩有其他人感觉会安全啲啦。跟住同埋就係因为离岛嗰啲呢要搭车搭到劲远，咁样就会好耐啦，成个过程咁我就好怕烦，所以我就会揀热门嘅沙滩，冇人嘅沙滩呢就太危险啦。 都预咗啦。 如果个男仔第一次就约我去沙滩，我会觉得佢好有企图咯。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可以掩饰下，会比较好啲。即系可能佢话约去赤柱，跟住可能食下嘢，跟住去沙滩行下，咁样我觉得会好啲。好过如果佢直接话约你去沙滩，我就会觉得呢、这个人有啲鬼喎、啊、咁样咯。 我约佢沙滩执垃圾唔得嘅，不过要着泳衣。 我觉得暧昧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不是第一次约会咯，即可能起码都约了四五次之后，跟住就话约去沙滩，即可能是自然啲咁样，即不会是第一次约就话去沙滩。如果是第一次约就去沙滩，就会觉得佢有啲进击得滞。平时如果方便的话，我就会去黄金海岸，不过就会很多人，所以我之前在香港去过的话，我觉得下长沙那里是最靓的，就是普遍都没什么人，不过交通就真的麻烦一点。如果游水的话，我会在泳池里游的，沙滩我就纯粹会去晒太阳。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当你打开电话见到西彤 send 咗个 message 话阵间见，你就开始非常之期待今日呢个约会。你为咗呢个夏天，为咗今日呢个火辣辣，为咗西彤。你好努力咁样，每一日都去锻炼身材，将呢个身材练到非常之有层次，肌肉入面有脂肪，脂肪入面有肌肉，简直可以用五隻字嚟形容，半肥瘦嘅叉烧。既然系咁，你就知道自己绝对要揀一套靓嘅衫去沙滩嗰度搜一搜 Collie。打开衣柜，你諗咗一諗，究竟边一件最好呢？ A一条嘅三角泳裤，男人 power up。B 背心沙滩裤啊，最经典，有翻中学嘅嗰阵回忆翻翻嚟啊。C 夏威夷花花恤衫加短裤啊，每一件花花恤衫都有佢嘅特色，完全咁展示自己个人嘅魅力啊。好啦，假设啊，同阿彤彤啊去沙滩啦，你会着咩衫呢 a 啊，经典三角泳裤， 不得了。 B 背心沙滩裤，C 花式衫短裤。 前提我身材系好嘅， 你觉得你身材好咪好咯？肥又点啫？肥都系好靓噶， 唔系咯？有自信咪得行出嚟。A 啊，三角泳裤呢搞唔掂啊！又唔系大嗰啲胸肌啊、腹肌嗰啲咁样。其实 B 同 C 咧，我觉得 B 啱啱你嗰个形容讲得好啱啊，即系童年回忆嘅背心加沙滩裤咧，好似会俾一种中学嘅感觉，即系成班以前男仔去沙滩咪系着呢啲嘅， 好似有啲太过靓仔啊，反而先夏威夷恤衫加短裤衬得靓嘅话咧，加埋副黑超啊，有种外国人嘅感觉啊。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可以留多少少须咧 ，casual 得嚟又唔会太过生，即系度假感觉多啲，同埋好似即系个咁嘅 fashion 啲嘅人，相对于背心同埋沙滩裤，咁所以。作为同阿彤彤一起去沙滩，同埋你第一次去咧，留好印象，冇人攞三个泳裤，我谂真系唔好话下次再去，我谂佢即刻会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有啲唔舒服啊，我都系走先啦咁。咁而 B 咧就好似头先咁讲，系啦，我都觉得。未必是最好 C 睇嚟好似 C 吸引啲咯， 花恤衫即系我平时着嗰啲花恤衫， 系啦夏威夷恤衫。 你自己系冇嘅， 有一两件嘅都系啦。咁我觉得都可以又遮到下丑咁样，同埋即系清爽啲咯 ，casual 啲咯，唔好俾压力重重啊嘛。系啊，即系三角裤出嚟做咩啫？即系跑 up 咁，我谂会吓亲佢一定弹咩？ 如果那個男仔去沙灘，我覺得佢點著先好睇。我覺得我會揀沙灘褲加背心。其實我覺得恤衫加短褲都 OK 嘅，但我覺得如果真係去沙灘嘅話，感覺背心加沙灘褲會好似陽光啲咯。如果三角泳褲就覺得好似有啲太多啦。 咩太多？露得太多，露得多過佢。 我覺得平時的話反而是夏威夷花恤加短褲是好看的咯，即我是比較偏好恤衫加短褲這個穿著咯。有一樣東西我真的很不喜歡男仔穿的，就是呢即係好多香港嘅男仔咧都好中意著純色 T 噶嘛，但我覺得純色 T 都唔緊要，但我最唔中意佢哋就係著嗰只淺灰色，我覺得好核突咯，嗰只淺灰色真係。如果有一個男仔同我約會，佢著咗嗰個淺灰色嘅純色 T 嘅話，我諗我應該會即刻扣佢50分。 好彩冇啫。 我平时都会帮男朋友买衫衬衫噶，因为我平时行街咧，我系连男装都会睇埋咯，或者网购我都会搞埋男装咯，因为我真系好中意衬衫，所以如果我男朋友可以俾我帮佢衬埋嘅话，我会好开心咯。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终于去到沙滩了，天气简直可以说是完美到无可挑剔，而且水清沙幼，阵阵的海浪声令到你非常之放松。咦，咪住，为什么得你自己一个的？哦，不用怕，只不过是西同去了换衫而已，你非常之期待，期待到在沙滩那里来回踱步，行来行去，脑海里面就不断地幻想着，啊，究竟西同会穿啲咩衫嚟同你去沙滩呢？终于呢、这个时候，你望住远处嘅女更衣室，佢行出嚟啦，三只字，哇哇哇！你觉得西同系穿咩嘅衫呢 ？A 梗系最性感、最吸引嘅比肩尼啦。B 同你一样充满中学回忆嘅背心短裤。C 呢、这个。反而有日本味道嘅一件头泳衣，究竟你觉得佢系着边一件嘅咧？ 好啦，有冇想法咧？我啱啱脑里边谂嘅咧系 A， 浮现咗 A 嘅画面，但我知现实当中一定冇可能， 太危险啊！ 唔系啦， 太进取啦， 佢一定唔制啊！可能会话自己屋企冇添啊，就算有都话冇，屋企冇啊，烂晒啊咁样，所以咧 A 佢一定唔会制噶啦。其实一件头，如果即系第一次咁样约去沙滩咧，你听头先第一条，你知佢比较保守啲，拣最热门嗰啲噶嘛。其实只要系叫泳衣嘅，佢应该都唔会着。 哦、 即系你撕一件头都系叫泳衣咧、 哦， 我觉得佢都唔会着，因为加上佢唔会落水嘛，咁即系唔需要有嗰种考虑到。 但系佢要晒太阳、 哦，咁咪晒太阳背心嗰啲都得啊嘛。 哦 okay, okay. 即系我谂佢都系象征式叫做应酬下你四眼仔，你 做咩？佢做咩要应酬你咧？请问 唔知啊，佢日到咪得闲咪去下咯。所以我觉得但凡系真系叫泳衣嘅，佢都未必会着，同埋。 不過一同一件頭，我覺得好好好蝦人著噶。 哦，咁西童咁靚，著咩都好睇嘅。 係啊，佢著咩都好睇，所以 就好似我咁著咩都好睇噶。 你著一件頭，所以其實佢一件頭都冇問題嘅。不過我覺得佢都唔會。即系背心短裤嗰啲，有咩事走都走得快啲。 咩事走都 咩事，有咩唔对路啊 ？Sorry 啊，我有嘢做，我先走先。即系好似觉得呢个约会好危险噶嘛？讲到 呢个约会，危险的约会。 系啊，我觉得 B 嘅背心再加短裤 casual 啲啦。 啊， 即系摊喺度就算啦，唔搞咁多嘢啦。第一次啊嘛。嗱，如果佢用男朋友，就应该会有机会系 A 嘅。 哦，因为第一，因为个 setting 系第一次约会， 所以就会唔同。即是他對男朋友就當然沒所謂啦，男朋友嘛，對著我這些。 好了，聽到你最後是選 B 啊，背心短褲啊。 如果第一次約會去沙灘的話，我想我都會穿背心短褲，但我可能都會加件小外套這樣咯。但是如果去到沙灘的時候，我想我會穿那些可能都是兩件頭的，但是不是真的 bikini 那種泳衣，就是比較可能 sporty 少少，背心跟住都是三角褲或者短褲那種咯。即如果我隔離那個人是約會的人，我就不會想第一次我會穿 bikini 這樣，或者我今天我是跟家人去游水的，那我就都不會想穿 bikini 這樣。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可能跟女仔 friend 出去，或者那個是我男朋友的話，那我就會喜歡揀一些性感一點，或者有些即是單身的朋友可能去船 P 啊那些，那我都會覺得性感一點是沒有問題的。我又未試過因為男朋友覺得我太性感而阻止我的穿著咯，即係佢可能都會講話，哇呢件好小布啊咁，但係佢唔會真係阻止，因為我係真係都好思想自由，即係我係唔會因為人哋覺得係點而影響到我點樣去著咯，所以其實都 OK， 我中意點著就點著咯個人。因為其實就算我家人都不介意我穿得性感或者怎樣那些的，純粹是可能如果我是去游水，那我就穿多一點，但如果我和家人都是去沙灘曬太陽，我都會照穿 bikini 的。其實我覺得女仔揀泳衣呢，真係最重要是自己喜歡咯。即係我覺得雖然話要突出自己的優點，但我覺得有時真係要睇自己的 mood 咯。即係譬如嗰日我係想 sporty 啲，咁我就會買一件 sporty 啲嘅泳衣。如果我嗰日係想性感歐美風，咁我就會買即係可能比較性感啲嘅 bikini。但如果嗰日我係想游水嘅，真係咁我就會穿翻一件頭咯。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唔關身形或者咩事，係真係最重要係你自己。你喜歡同埋睇翻你嗰個場合，你係想著啲乜嘢類型？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 加速鋼鐵廠之外的馬里烏波爾市其他地區，並且指當地局勢已經正常化。烏克蘭強調，據守加速鋼鐵廠的烏克蘭戰士不會投降。西方亦都質疑馬里烏波爾已經受到俄軍控制的講法。歐盟通過一項法案，要求大型科技企業好似谷歌和 Meta 等更積極監管各自平台的違法內容，否則或者面臨巨額罰款。法案要求科技公司刪除仇恨、煽動、恐怖主義和兒童性侵等非法資訊，而亞馬遜等電子商務公司有責任防止非法商品出售。企業若果違規，會面臨最高達到全球營業額 6% 的罰款，如果屢犯，更加可能被禁止在歐盟境內經營。天氣方面，一股潮濕的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沿岸有霧，華南島的能見度在1000米左右，預測本港沿岸有霧，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中至後期天氣炎熱。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元朗大旗岭路去大棠路方向，介乎大树下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之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紧的。一带的交通包括是大棠路、大树下西路、公鑫路去十八乡路方向都是比较挤塞，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仍然是需要继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白雀街后少少近住九龙城汇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大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太平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是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警署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观塘道近裕民坊。而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开一段车多，龙尾在兆安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南岸六座、马鞍山新港城四期 E 座、葵涌石荫东村任兴楼、葵涌和记新村 A 座、黄大仙下村龙日楼、长沙环元洲村元盛楼、新蒲岗渔港湾七座、红磡黄埔新村安荣楼、牛池湾永定道22号消防处永定道消防已分宿舍第一座、荔枝角美孚新村三期、白老汇街41至43号。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 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 Learn， 简称 BN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西童真名是善童，不过他都是喜欢人家叫他西童多啲。除了样靓、身材正之外，还好有生意头脑同埋潮流触觉嘅。他经营一间网店卖不同的衣服，而自己亦都作为山招牌卖不同的泳衣。一打开他的社交平台，两只字：夏天啊！如果可以同他去一次沙滩玩游戏，就真系即刻做咗周杰伦《阳光宅男》入面 MV 嗰个男主角。你话四隻字，夫复何求啊？好啦，暂时一分 啊，都系咪叫唔容易呢？都还好嘅，我觉得而家开始、入到个状态啦， 捉到佢条路 系啦，你大概知道佢系即系第一次约会，佢会、安全少少嘅， 保守啲嘅， 保守一啲嘅， 系 咁都好合理嘅， 合理合理， 第一次约去沙滩呢啲， 争啲啊！我决定一阵间尾嗰首歌啊，除咗周杰伦嘅《阳光宅男》摆咗啱啱半个钟之外，我决定跟住落嚟系播郑中基嘅。美女与野兽，豺狼又远走，偏心的野兽。好啦，准备好未？ 你啊，野兽又嚟啦。 系啦，开始后面呢 part 咧就系喺沙滩发生嘅事情啦。 哇， 嚟啦！去到晏昼嘅两点几三点啦，呢、這个懒洋洋嘅下午，你撑起一把嘅太阳伞，铺好沙滩席。就同西童好浪漫咁瞓咗喺度，你帮佢搽完太阳油，佢又帮你搽翻太阳油。正所谓有时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呢、這个咪系邻舍嘅关系咯。享受呢个温暖又带有少少强劲嘅阳光，晒啊晒，晒啊晒，你开始 feel 到自己有啲热，有啲流汗啊。你觉得隔篱嘅西童应该都同你一样，开始有啲口渴啦。你早有准备，就喺保温箱嗰度拎一罐冰冻嘅饮品出嚟。究竟你觉得佢最想系饮啲咩呢 ？A 冰冻嘅汽水，哦，舒服晒。B 梗系冰冻嘅啤酒啦，可以同西同 B 一 B，简直系人生最大嘅成就啊。C 冰冻嘅珍珠奶茶。港女的最爱啊！好啦，三个嘅选择，第四条汽水、啤酒同埋呢个嘅珍珠奶茶。正所谓啊，爱我啤酒。 作为啊，佢咁安全、咁保险嘅呢一个沙滩之旅，佢梗系唔会饮酒啦，保障自己，保障他人啊嘛，系咪先？即系你饮酒唔好啦，我谂佢唔会。 系系系 系啊，即系你始终每个人酒量不一样啊。 系系系， 咁你呢个剔酒好合理嘅。咁啊，汽水啊嘛， 汽水 同埋呢个 珍珠奶茶。 如果你个珍珠奶茶出嚟，佢应该会觉得哇，系咁都得嘅。 摆咗几耐 啊？系啊，我就系有谂呢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假设嗰个保温袋里边真系有珍珠奶茶拎出嚟都好啦，我觉得佢唔够胆饮。 哦， 即系你如果考虑嗰、那个， 我去到咁现实嘅问题， 即系如果去到好现实嗰个问题咧， 系， 因为如果你唔用呢个现实问题，珍珠奶茶同埋汽水之间，我觉得好似不相伯仲。汽水系有锯嗰下嘅，即系你热辣辣喺沙滩嗰度，正所谓夏日热辣辣，热辣辣，好热好热啊！锯一锯嗰个汽水，我觉得系正嘅。珍珠奶茶好似又唔好烧到鼠咁。A 啊，汽水， 汽水啊， 西彤我嚟啦，汽水啱啱饮啊。 如果去沙滩晒太阳，我最想饮嘅冰冻夜饮一定系啤酒，觉得系夏天一定要饮啤酒噶。同埋咧，唔知点解饮完啤酒系会真系觉得个人爽啲。同埋因为汽水咧系好甜噶嘛，即系所以我会拣啤酒多啲咯。夏天嘅时候，如果珍珠奶茶嘅话又太 heavy 得滞。如果平时出街我一定会饮珍珠奶茶嘅，但沙滩唔会咯，好唔 match 咯成件事。 啤酒喎、啊，同我饮喎、 啊。我嘅酒量系麻麻地嘅咋，即系唔系好好，不过就都会饮咁咯。我饮醉酒之后会好似平时咁样好 high， 但系会 high 过平时咯，即系仲多嘢讲过平时咯。有时会喊嘅，但系都而家好少啦。而家系比较 high 多啲咯，跟住就会开始要瞓觉咯，断片啦。不过饮酒千祈唔好过量啦，年少无酒，同埋饮咗酒记得唔好揸车啦。如果平时出街饮嗰啲珍珠奶茶嘅话，我一定揀奶绿嘅，因为我系饮奶茶咖啡嗰啲，我会手震，所以饮奶绿嘅话就唔会咯，所以我就会揀奶绿，再加小芋圆、小糖、小冰。 我一听到呢个答案，我即刻入咗佢月尾， 又似 饮翻杯。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晒太阳晒咗个几钟，都开始晒到闷闷地啦。你见隔篱嘅西彤都开始揿电话。根据你多年嚟追女仔嘅经验同埋训练所得知，你知道如果一个女孩子开始揿电话，就代表佢开始无聊；而当佢开始觉得约会无聊，就代表你已经被人判咗死刑。所以你二话不说啊，即刻拎出今日准备好嘅活动，就系、是、今日约会嘅最终杀手锏。究竟你会准备啲咩，令到西彤有一个乐而忘返嘅沙滩约会呢 ？A 港女最爱嘅独角兽水泡，同佢喺海上面飘啊飘。B 独木舟，两个人非常之浪漫咁喺只艇上面哇哇哇哇哇到无人之境。C 浮潜套装，同佢一齐落去海底嗰度探险呢个新嘅海底世界。Oh,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啦，三个嘅活动 ，A 独角兽水泡飘啊飘。B 独木舟 ，C 浮潜。 唔知我阿莹住咧，佢唔会想做啲好攰嘅嘢。即系你三个啦，独木舟咧，我觉得系会最攰嘅。即系你要出力蛙啦。虽然你要同佢一齐玩嘅可以，但系呢个系三个之中最攰。浮潜套装都 OK 嘅，但系烦啲咯。即系同埋你香港地啲沙滩，唔知道多唔多嘢睇啊？即系浮潜嘅话，你冇嘢睇系好戆居噶嘛？即系你只不过系浮咗喺度睇住啲污水啫嘛。其实 哦，唔系，香港有啲地方即系当然唔系沙滩啦，但有啲地方系几靓嘅。 系啦，但系因为你沙滩边就难啲。 因为咧早排睇过一条片系喺维多利亚港嗰度潜水噶嘛，即系下边哦，原来下边嘅水底世界系咁样嘅，系啦。我覺得都吸引嘅，其實你問我 係啦。如果係就應該再約佢一次，我哋不如出海去玩一次潛水啦。咁嗰只。就独角兽咯，独角兽就唔使喐啊嘛。 哦， 同埋佢好似，因为佢头先讲嗰种，即系佢沙滩佢都好少游水，唔会喐，佢预咗摊喺度 hea 嗰只。 系系系， 佢似系去沙滩呢种女仔嚟嘅。同埋如果成班姊妹去，佢都应该系影相。 但系佢同你去，唔系成班姊妹。 系啦，咁所以佢同我去都好啦。我觉得佢去沙滩谂嘅嗰啲嘢都差不多。而独角兽嗰个咩，你可以影相啊。 即大大隻佢坐喺上面咧，跟影張相仲要冇我份嘅，咁就 post 啦咁。你明唔明啊？通常佢 post 啲都唔會俾你知。 caption 係一個人去沙灘， 然後下面就有人留言：下次我同你去啊嘛。咁即佢永遠唔會俾你知道邊個同我去嘅咁。咁所以獨角獸嗰個如果真係靚嘅話咧，佢應該似會揀呢個坐喺上面著住嗰個背心短褲影張相，係啦。应该系啩，我捉唔到佢路啊，因为你知佢饮啤酒啊，竟呢下已经估佢唔到啦。系咯，佢应该唔系好想喐，咁似系独角兽。 A 独角兽 大水泡 ，yeah， OK， 唔改啦嘛， 唔改。 去沙滩，我最想玩嘅水上活动，如果喺香港嘅话，一定系独角兽水泡咯。 Yeah. 因为我觉得香港系独木舟太晒啦，如果浮潜咧又好似冇乜好玩咯。如果撇除喺香港嘅话，我谂我应该最中意都系玩浮潜咯，同埋 wakeboard 都正嘅。我有去过泰国唔同嘅地方度浮潜咯，不过咁坦白讲，我又觉得即系嗰啲地方都未算系真系好靓嘅，我自己又都好想去啲真系好靓嘅海度浮潜咯。但开翻关要即刻冲去海度或者去啲好靓海嘅地方度玩。如果个男仔唔识游水，我暂时又真系未遇过，但我幻想可能都会有少少，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几中意去水上活动嘅人嚟嘅，所以如果佢唔识游水或者佢唔熟水嘅话，我谂会少咗好多乐趣咯。 好嘢、哦，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你同西童喺水上面玩咗好耐啦，最期待嘅鸳鸯戏水画面亦都终于出现咗啦。喺水上面玩咁耐，梗系会透支晒啲体力啦。玩到攰一攰，你就带咗佢去沙滩附近嘅一啲士多小食亭。你望一望上面嘅餐摊，虽然唔系一啲咩 fine dining， 唔系一啲咩嘅高级嘢，但系正正就系呢啲嘅街坊美食，令到你觉得今日嘅约会非常之贴地。西童一定是一个好好的女朋友，既然她这么好，你一定不可以令她失望的。你会揀些什么去喂饱她呢？ A 在这些小食亭一定吃一个餐蛋面，不知为什么永远好吃过自己煮的那些。 B 吃个冻的山水豆腐花，虽然在沙滩，但是不知为什么都是山水。C 当然要个烧烤套餐，今天玩了整天，流失这么多蛋白质，是时候补充返啲 protein。 好啦，有咩嘅想法呢？ 呢个难諗喎、哦。因为呢，我如果喺我嘅角度最理想嘅话呢，梗係烧烤套装，即係埋个靓味。 哦， 即係去最好去到入埋黑啦开始，跟住大家慢慢烧住嘢食，跟住去到沙滩嗰啲通常嗰啲地方夜晚睇到星星啦。 係 咁就最 fit 嘅，全日嘅约会应该係咁嘅。係啦。咁但 即係你再喺佢面前表演埋透露啊。 係啊，即係吹嗰个炉。 男士嘅魅力。 跑啊，power up。系啦，即系你点样透过火啊？佢就净系坐喺度等食嘅啫，咁样，我觉得咁样系好完美嘅。但系呢个系喺男士嘅角度，喺佢嘅角度，我觉得会有几个 concern。第一就系佢本身中唔中意烧嘢食，有人觉得烧嘢食好麻烦嘅。 哦，系，我都识得有女仔唔中意烧嘢食。 第二就系佢会唔会 concern 个天气，即系哇，而家热屎辣辣又多蚊咁样。 哦，呢个天气烧嘢食其实，如果尤其是喺海边啊， 系 即系假设开翻啦，即系开翻一啲嘅场所，其实呢个四五月嘅天气，夜晚入夜之后反而系凉噶。 系而家我哋而家现实嗰个天气系凉嘅，咁所以同埋佢想唔想同我 stay 咁耐，即系仲要玩落去， 唔一齐食啦，都系 我有啲饱啦，我翻 见到你都饱， 因为如果佢系想嗱嗱声走，跟住食啲最快嘅三水豆腐花咁啦，但系我觉得呢个女仔条路系唔系咁易捉嘅，既然佢都肯开啤酒。 不如我大胆啲开烧烤套装。虽然我有少少心理关口，因为如果呢条啱， 但你冇谂过餐蛋面。 餐蛋面是啱數的，但就真的太啱數了、反而變相 即你講佢食嘅嘢好好與別不同， 或者在呢個約會裏面應該出現少少與別不同嘅啦。 OK， 係啊， 最尾 試啦，我想啊試啊試啊試啊試啊，如果啱咗我就係暫時啱得最多次嘅一集啦，三條 嚟啊！ 如果玩到攰喺沙灘嘅小食亭，佢有餐蛋面，我一定揀餐蛋面，因為餐蛋面咧係茶記同或者小食亭嗰啲咧係特別好食嘅。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總之佢嗰個面同埋佢嗰個餐肉都係同屋企煮係有少少唔同嘅。雖然感覺屋企煮係會高質啲，但係咧嗰啲係特別好食，係有即係有陣味噶。 我錄問題嘅時候未知佢咁答嘅，原來一樣 一樣一樣。 餐蛋、腿蛋同肠蛋，我会拣餐蛋，我净系会拣餐蛋嘅啫，多谢。普通即食面、丁面、辣面、通粉米粉，我会拣辣面。我好中意食韩国辣面嘅，不过因为我胃唔好，所以我有时都会食米粉，就会方便啲。冻豆花都正嘅，但系我觉得如果有餐蛋面，我一定会拣餐蛋面咯。烧烤套餐就冇乜特别，觉得平时宵夜嘅时候特别会想食烧烤嘅嘢多啲咯。如果平时同男朋友出街，我哋乜都食噶，我哋最中意打边炉咯。但系而家会喺屋企度打咯，好少出街打反而。打边炉一定要出现嘅食材系萝卜，我好中意打边炉食萝卜，系即系要煮到佢超腍，由一开始已经落落去，跟住最尾先食，跟住个萝卜就会好腍，跟住就会好好食。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好啦，波成。又是两分啊， 我突破不到啊，点搞啊？我觉得对于西童来讲，他是一个慈祥和和善的人，他应该三条应该合格的，我觉得即正常一半就合格那些咯。 哦，即三分， 三分 定四分， 三分得的了， 三分即其实你点都不合格， 但我点都不合格的咯。如果他这样接受到，佢真係一個，我都唔知點形容。 唔係，人哋有個男朋友好多年㗎啦。 咁啊點啫？ 好似係我 friend 嘅 friend 嚟㗎。 哦，係咩？ 係啊，好似係啊。 你又陽飲酒？ 哦，係啊，係啊，冇關係㗎，男朋友一齊嚟飲。三分啊嘛？ 我覺得三分合格嘅，對佢嚟講。唉， 唔關你事啊，都係。 六条入面我觉得三条都算合格的，因为入面其实有另外三条都是我自己揀的嘛，另外三条就是他负责的，但如果他穿了三角裤或者他去了一个无人的沙滩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三分是合格。三角灰衰啲定純灰色衫衰啲？我諗我會覺得純灰色衫衰啲。咁三角褲都係個人喜好嘅，但係純灰色衫真係唔得啊！見到我已經覺得啊唔得啊！我好攰啦，我哋各自翻屋企瞓覺啦，拜。 话咗要播噶嘛， 我呢啲嘢。 美女今日安全，野兽输了， 唉，唔知我你哋都系 啊，唔知系咪真系约到佢饮酒咧？ 是你以为我牺牲太大，是我这片心一早变坏，豺狼没法装作绵羊，野生的畜生怎变乖？是我仰慕你天生漂亮，为骗取你心假装善良，然而没法相爱得长，望困住我是个奢想，我一口可以吃下了你的眼泪，我一手一脚碎尽你心才离。走远 走，偏心的野兽，为何离别你比死更是难受？当天我背叛你，时刻都会内疚，仅有一次真爱没法保留，无人像你好，世间不会有，仍难忘掉你，贪心也未忘够，讲一百次抱歉难补一个裂口，罪人从来没法得救，因此你远走。愿你再遇到新的对象，定会比我好，专一善良，纯良就是可爱羔羊，耐性地恬静你的伤，我一口可以吃下了你的眼泪，我一手一脚碎尽你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早上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事发喺上昼大约9:40，一名69岁男子驾驶中型货车，沿住大旗岭路往十八乡路方向行驶，当驶近大旗岭路及大树下东路交界嘅时候，据报撞到正在过路嘅75岁事主，佢头部同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院，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捣破一个网上购物及求职骗案集团，拘捕11人，怀疑同37宗骗案有关，牵涉金额大约460万元。警方话，诈骗集团喺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喺网上刊登低价出售防疫产品嘅广告，并且以疫情为由拒绝见面交收，指示受害人将钱转入指定户口或者储值支付工具，之后就失去联络。集团又会模仿一些知名百货公司进行诈骗活动，招揽受害人购买特定数目的产品以提升销量纪录，承诺在交易之后会归还本金和提供佣金给受害人作为回报。骗徒最终失去联络，受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或者产品。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首个周末今朝再有旅行社举办本地游、游览中环大馆等的景点。有旅游巴司机对于能够复工形容是见到希望，他说不少同行早前已经转行，自己从事兼职亦都不够维持生计，期望政府可以放宽旅行团人数。举办旅行团的旅行社董事长陈志华说，首日开团以优惠价推出，期望可以吸引市民报名。他说市民反应踊跃，初期会以最多30人一团为上限，呼吁参与的团友出门之前完成快速检测，并且在上车时开启针卡被职员检查。陈志华又说，本地团利润较少，早前已经损失超过90%生意额，期望政府早日恢复通关，重启往内地旅行团。台湾新增4126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创当地出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比昨日增加接近400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確診個案分布在22個縣市，仍然以新北市佔最多，有1563宗，其次是台北市的945宗，以及桃園市的527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多雲，沿岸有霧，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重复一次啦，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另外，较早前咧，元朗大旗岭路去大棠路方向介乎大树下东路同埋大树下西路之间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包括系大棠路、大树下西路、公庵路同埋十八乡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考试冇有怕，因为有我哋帮你一把。 帮咩啊？ 帮考生打气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7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嚟嘅， 仲唔快啲去留言？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两分会啊， 失败会啊， 永远都系得两分嘅波成。可能你系 A 二，永远就系 A 二啊。 我系 O 二啊 ，Only two points，Only two 啊。 啊，以后你唔使约啲嘉宾咧录嗰个咩奖励声带噶啦。我谂我哋。 我想 好似除咗第一集之外冇听过， 小花嗰集都系 啊，系 系啊， 小花小花佢好人啊嘛， 我起码三次听到两次啊，你三次都听唔到。我想讲今次西同呢个奖励嘅声带系不得了啊， 哦，我想听啊， 我忍唔住笑咗出嚟 啊，全世界只有你听到咋， 同埋西同听到， 系啊，我想听、啊， 系我哋两个嘅小秘密啊。 哇，好呕心啊！ 好啦，睇下今个礼拜 推介啲咩啊？ 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饮茶。咁当然啦，唔系就咁叫你买一支嘅樽装茶嚟饮咁简单啊，系推介你试下买啲茶叶翻嚟，买一套嘅茶具，买啲茶壶翻嚟，用一下啲滚水啊。用下啲靓嘅茶叶啊，再洗下啲茶杯啊，即系嗰啲咩紫砂茶壶啊、泡茶神器啊，或者啲上乘嘅乌龙茶、铁观音翻嚟，嗰种味道系完全唔同嘅。嗱，当然啦，小弟咧开始有饮茶叶泡出嚟嘅茶咧，其实可以话系今年年头开始嘅，开始天气冻啦，想饮啲暖嘢，但系日日饮一啲嘅热咖啡啊、热奶茶饮得多。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咁健康，咁所以咧就转咗试下自己一个去泡茶啦。啊，饮一壶嘅暖茶喺公司一个咁冻嘅环境下，其实系几舒服，亦都几提神嘅。所以今日啊，笨读兵团啊就推介你试下泡茶，唔系斋饮茶。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对于饮茶，你有咩嘅经历咧？ 普洱， 因为小弟咧有段时间都几中意饮茶嘅，珍珠奶茶。唔系，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屋企都有茶具嘅，其实去到而家屋企都有 set 嘅茶具。 有冇嗰啲咩紫砂茶壶啊？你屋企 有，因为咧屋企真系有个茶盘，咁你知嗰啲茶盘上面就 系 一间间可以俾你下边即系啲水写咗去渗落下边个兜嗰度啦，咁亦都有个茶壶，咁佢茶壶之外咧，隔篱会仲有一个嘅装茶嘅器皿嘅，咁我见有啲人其实嗰个先系叫茶海啊。 哦、茶海啊，有 嗰叫茶海，因为咧你 suppose 啲茶叶你唔可以浸咁耐噶嘛， 系啊， 佢有每一款嘅茶叶有佢自己嘅时间。哦，假设哦一分钟之后你就倒出嚟，咁如果你唔系即刻饮，或者你嗰下可能想唔知点样摆多阵嘅时候，咁你咪摆喺隔篱嗰个茶海嗰度啦。所以屋企系有一 set 咁嘅茶具嘅。咁以前直情系有唔同嘅杯仔，即系嗰啲你去啲功夫茶嗰啲杯仔咧，好细只，屋企系会有嘅，亦都有好几套嘅。有段时间咧。阿嫲同埋我阿媽好中意買茶翻嚟嘅，咁啊！但係自從即係屋企開始即阿爸阿媽又唔喺香港做嘢啊，得翻阿嫲一個咧，就佢就自己攞個大杯，直情想飲嘅時候咧就倒落個大杯嗰度。咁我亦都開始飲，即係留少咗喺屋企，亦都少咗飲茶呢樣嘢。但係以前係有嘅，同埋我記得有一 set 嘅茶杯咧，我係覺得好靚嘅。 咩样啊？系 佢系一个白色嘅杯仔，茶壶同埋个茶海同埋嗰个茶杯咧，即系茶壶、茶杯、茶海都系白色嘅。 系 咁咧，佢就有一条嘅龙喺上面嘅。 哦， 而嗰条龙咧，如果你冇冲水落去嘅时候咧，佢系黑色嘅一条龙嘅，即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嘅黑色嘅。咁而当你浸咗热水嘅时候咧，佢就变咗一条彩色嘅金龙咯。 哦， 好型啊！ 好型喎！ 系啊，咁当然即系有时即系可能关小弟会翻内地即系成啦。咁佢哋除咗可能嗰啲喺宜宾嗰啲嘅时候咧，就会有啲细叔父啊，好中意拍你大髀，唉，上啲喺俾茶好嘛。咁样咁佢哋嗰啲又再讲究啲噶嘛，即系例如可能隔篱有个大嘅煲，咁然后就会暖住个茶杯。 系， 因为个概念系咩咧？就好似你饮啤酒一样啦，要雪咗个杯嘅。咁佢哋就會熱咗嗰、那個茶杯，咁你倒啲茶落去個温度咪唔會完，唔會有分別咯。再甚或乎咧，去到後尾咧，我阿婆屋企有一 set 嘅茶具咧，佢係插電嘅。咁、哦、插電有咩用呢？插電就係佢嗰度會有一個類似電磁爐嘅位啊，喺個茶盤嗰度有個電磁爐位，咁佢會跟一個嘅茶壺咧就係、是金屬做，咁你咪直情喺嗰度加熱啲水咯。 我就用嗰個電磁爐嗰啲熱嚟。 加熱佢係啦，咁啊，咁佢咪有埋個電磁爐功能咯，咁所以就一 set 咁樣。咁當然佢有好多唔同嘅，即如果你講究嘅話，即你先撇除茶葉嗰個講究，你純粹喺呢啲嘅茶具上面嘅工藝品嘅講究，我已經覺得係非常之靚噶啦。即例如你可以，我嗰個就係變色龍咁樣，唔係個 sorry， 唔係嗰款變色龍，係一條會變色嘅龍。 哇！你个茶杯系咩 pattern 啊？变色龙咁得意， 仲会伸条脷出嚟嘅，唔系嗰款变色，系嗰款嘅变色龙。咁除此之外，有啲系可能系雕刻咗嗰啲山水画啊，或者可能八仙过海啊。咁嗰一 set 其实我觉得如果屋企有个 set 嘢咧，其实好靓 型嘅。 咁当然，边有可能有咁多位啊？系咪先？ 你而家玩嗰啲都唔会去 到咁啦，有三四十盒 figure， 有五六十件波衫，有一架单车啊， 仲买一套茶， 仲话想生仔，冲咩茶？ 冲奶粉、啊？ 冲奶粉啊！你 用一只杯 帮个 B B 嗱，老豆同你暖咗啲茶，唔系茶壶，奶嘴啦，同埋奶樽暖咗啦，消咗毒嘅，就变咗呢啲。 摆喺嗰个咩电磁炉上面助热佢咯，跟住又分几转咪冲一冲只杯咁咯。因为我屋企咧以前系有嗰个真系紫砂茶壶嘅， 系系。 咁但系佢就冇啲盘啊，冇成，即系好简单，紫砂茶壶抌茶叶落去，跟住冲完就用嗰啲杯，好靓一 set， 应该俾我老豆打烂晒。我老豆冇嘢叻，最中意打烂嘢。而家屋企咧就用啲最简单，成个都系玻璃透明嘅一个茶壶，咁佢分两格嘅，即系一格就摆。 系啊，我正想讲呢、這 个。系啊，咁你就可以加啲热水落去嘅时候，佢唔会长期浸住嗰啲茶叶，咁佢就可以摆耐少少啦。 系啊，因为我都买咗个咁嘅保温樽，其实佢系保温樽嘅，咁其实喺屋企饮或者喺公司饮都方便。因为有段时间咧，我系啊，我记得啦，有一日咧，因为即系一开始话斋啦，开始养生啊，即系觉得日日饮咖啡啊、奶茶，虽然系好似话哦声称少糖或者酒糖，但你都觉得咖啡奶茶硬系有一种嘅 加工感觉， 系啦，有种唔系好健康啊，或者饮得多有肾石啊，或者好多唔同叽里呱啦嘢嘅出现啦，咁啊开始转饮茶啦，咁啊最简单第一样嘢，大学嘅时候都会噶，可能写 paper 咁你咪、咁你咪会买啲茶包咯，系咪先？最经典嘅唔识拣，乌龙茶包，我一定 OK 啦，咁买翻啦， 咁 系啦，咁其实嗰啲真系冲一次就冇味噶嘛，咁有一日咧，我喺屋企写通宵稿。咁屋企冇茶包，因为我啲茶包摆晒公司，忽然好想饮茶，咁然后就攞咗阿嫲个茶壶打开，哎有茶叶，咁然后淋啲滚水落去啦，哇啲色系唔同噶，即系你用茶包冲出嚟嘅嗰啲茶嘅颜色咧，系一杯水加两滴豉油，但系冲出嚟我屋企嗰壶茶冲出嚟。成碗豉油咁深色、啊， 一杯豉油加两滴水， 系啦。咁你咪即刻觉得当堂嗰种味同埋嗰种浓香度，即系嗰种茶是故乡浓嘅感觉啊！咁你咪出咗嚟咯。同埋我嗰壶茶，我阿嫲已经，我估佢唔系新鲜，即系唔系我嗰晚自己落啦。 系， 佢应该都冲过两三次。 哦， 我再冲多四五次， 都仲有， 仲系好厚嘅味道，嗰种浓同埋嗰种醇啊！所以令到我開始咧，就真係買你阿爸嗰啲嘅玻璃樽或者保温樽，咁然後就屋企拎啲茶葉，因為其實屋企有好多嘅茶葉嘅。阿媽咧好中意買啲茶葉翻嚟咧，擺喺度，因為貴啊， 但係好中意買喎， 唔捨得飲。阿嫲又係唔捨得飲，跟住就去樓下超級市場買啲19.9嗰啲一包茶。我心諗唔好啦，有時望住。其实过期噶啦，都会摆过期噶。咁跟住之后就我就攞咗两三包，然后就翻去冲咯。其实个味道都系非常之非常之好。当然我未去到咁讲究系红茶要咁嘅温度，绿茶要咁嘅温度，咁然后又要洗一洗个杯，热一热佢。我未去到咁讲究，但你已经 feel 到同你茶包。是两个层次嚟嘅， 因为就好似你去茶楼啫嘛，其实你茶楼饮嗰啲茶，讲真，就算我已经唔识饮，你都觉得已经同平时即系包装已经唔同，因为我系即系茶楼啦，自己冲包装，同埋啱啱你屋企用茶叶咧，茶楼系喺中间嘅。 哦，系 系啦，我因为我系偏向中意饮啲好浓嘅，所以我去亲茶楼，我都饮普洱，同埋我唔沟水嘅。 系， 即系唔沟水意思唔系 沟水， 即系通常啲大人好中意 普洱茶叶啊。 即系佢咧加一普洱可能半杯就加热水，我系唔会嘅，我直接倒出嚟。 咁我中意龙尾，咁所以咧喺屋企嘅时候，阿爸整而家嗰只玻璃嗰只，我都几中意。同埋你见到，因为佢玻璃透明，你见到佢嗰只色咧好浓咧，好明显真系同你包装冲嗰啲就好似你咁讲嗰只差截啦。咁所以我而家喺屋企有时阿爸佢冲开几杯咧，我都会 jam 少少嘅。 哦， 即系好似你咁讲，夜晚有时做嘢饮汽水嗰啲又唔系咁好， 哦、 天寒地冻、 啊啊， 即系你而家凉凉地咧，又唔系好想饮即系啤酒啊成。啊！有時你飲翻兩杯好似幾提神嘅， 哦，係啊，係係、啊， 暖一暖噶嘛， 同埋有好多款嘅，因為咧細個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飲茶係一個權威同成功嘅象徵，唔知點解、啊，因為小弟有個親戚咧係相對地叫做即係富有啦，咁啊佢講嘢好有權威嘅，即係佢屋企人嗰啲即係子女咧。全部聽曬佢話嘅，咁佢係我諗大我兩三個輩份嗰啲嚟嘅，咁佢永遠咧食完飯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入廚房沖茶喎，係 啊， 即係咧佢會幫手煮嘢食啊，打點好一切啊，咁啊煮完嘢食之後咧佢又唔係好食嘅，就是、沖杯茶望住你食啦，咁然後咧去到可能最尾大家差唔多食完嘅時候夾兩啖擺入口。咁然后工人洗碗嘅时候咧，佢就自己一个坐埋一边，望住个金鱼缸，然后喺度冲茶。咁佢嗰个杯咧系日本嗰啲茶碗蒸嗰款高身嘅杯啊。咁、哦、又系另外一种味道嚟噶嘛。所以我觉得饮茶嘅嗰个学问咧系非常之深厚，亦都因为呢个嘅长辈令到我更加觉得，哇！你一个望住鱼缸，再饮个杯茶。翘埋只脚，好成熟啊！呢件事 成熟，因为我第一次体会到饮茶系一种学问咧。我嗰时就拍港台嘅节目《天行者》，嗰时唔系翻大陆噶嘛，有件事。嗰时咧就去咗一个青花瓷嘅厂、 哦， 入咗厂长嗰间房。 系 大家都会联想到 小伙子。 系啦，即系佢哋通常入到间房咧，佢做嘢有张台，通常有个位咧，就系、 是、 你当一扎 sofa 围住 U 字型， 啊系系， 台面咧就 会客位， 会客位冇错啦， 系两千人 嚟， 开两杯， 嗱坐坐坐咁， 坐坐坐， 然后佢台面咧就系、是、会有一盘，应该系头先讲嗰类嗰啲茶，即系饮茶一 set 嘢啦。点解我话感受到饮茶佢有嗰个学问就系、是，佢冲完第一浸之后咧，我已经想攞嚟饮啦，然后佢就 好香咧， 唔系啊，小伙子。这个不能喝的 哦，系啊系啊， 因为佢哋系要洗杯噶嘛，用茶叶嚟洗杯。 佢第一浸系唔饮噶嘛？ 系啦，我就系嗰一次开始，我知道原来饮茶净系呢样嘢，觉得佢有学问啦。即系你冲我饮噶啦，你跟住佢 你冲我， 你冲摆度唔饮做咩啫？仲要倒咗佢，你仲用茶叶冲我咁系咪先？跟住佢话唔系啊，呢、这个唔饮嘅，呢、这个咧系要唔知点样洗个杯啦，令到佢有嗰种味喺里边。 系系系， 然之后再攞第二浸加落去咧，先至真系饮嘅咁。咁我就見到好似你講嗰種，哇！成熟嘅表現真係唔同啲嘅、 哦， 即係你知道佢有嗰種步驟啦。 哦，係係係， 係咯，我就嗰次開始我就覺得， 所以咧嗱，如果你話即係呢個學步驟係，即係我上網有睇嗰個學問係非常之高啦。即係究竟我、要洗幾多次杯啊，暖個茶壺啊，暖個茶杯啊，好多學問啦、啊。除此之外啊，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係人生嘅一個提升嚟嘅。嗱，最簡單。细个嘅时候，咁你梗系饮茶包啦，系咪先？仲喺度攞嗰块嘅纸仔度揈下揈下， 跟住甩咗落去，哎呀咁，成甩。 好啦，高级少少，开始买啲樽装嘅茶叶，系、哦、咪？或者买一啲咧用真空包装细细包嘅茶叶嗰啲咧？ 系有。 系啦，我曾经有研究过，唔系研究嘅，有睇过茶饼呢样嘢。 我有见过，好香噶、啊。 因为话说小弟屋企啊。亦都真系有茶饼喺度嘅， 但系冇冲嘅， 又系从来冇冲过嘅。我从来唔知嗰啲嘢，即系佢系同嗰啲深溶海味啊、花胶系摆喺屋企一个柜入边嘅。 送礼啊嘛，以前会。 啊，系啦，有时新年嘅时候，我啱啱讲嗰位长辈咧，我妈系会买一啲靓嘅茶饼俾佢嘅。咁啊，你贵嗰啲茶饼系可以去到五位数字噶嘛？咁啊，个茶饼，因为你我有睇过啲资料，嗰啲茶饼你个处理方法唔系就咁你普通嘅茶叶，唔系就咁拍一嚿好似芝士饼咁样， 跟住怼落去咁啊加水 咁样嘅大佬，唔系你煮即食面，OK？ 搞清楚，人哋系有步骤。但我所以我话咧，如果有一日啊，我系去到有块普洱茶饼啊， 哇， 摆喺嗰度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来的。 因为 首先 你 要有起咁上下的身家咁上下的经济能力才做到的嘛。因为提起这个茶饼 我人生都有一塊嘅茶餅。 幾時啊？ 你都應該有嘅。 茶餅？ 係啊。 幾時啊？ 早兩三年前。 有咩？ 有一塊茶餅。 食嗰啲啊？ 嗰塊茶餅啊，係嚟自我哋二台啊，何家路小姐結婚嘅請帖啊。哦，你记唔记得啊？ 系喎， 系茶饼嚟噶， 系喎，系喎。 不过佢嗰块茶饼应该唔系攞嚟冲嘅，因为佢系用茶叶去即咩压制而成嘅一个类似牌咁嘅样嘅，好大块，好聚手嘅。我阿妈有问过可唔可以攞嚟冲茶，我话唔系咁好嘅，人哋嘅请帖嚟噶嘛。所以我人生啊系有过一块嘅茶饼啊。 多谢阿 Lu， 多谢何家路小姐同埋佢嘅先生。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 BNA 嘅情节讲到约到女神西童去沙滩，阿一就话谂起周杰伦嘅《阳光宅男》。其实呢一个情节，我反而谂翻起周杰伦嘅另一首歌啊，因为佢嘅电影当中有一句好经典嘅对白，就系、是、我买咗件好性感嘅泳衣。系啊。就是一套非常之多金句周杰伦做主角的电影头文字 D 啦。其实作为先睇咗头文字 D 漫画版的人呢，当初对于下树约拓海去沙滩呢，讲真嗰个情节都唔系特别话好深印象嘅。你要知道头文字 D 嘅作者松野秀一佢嘅画风呢，好明显佢系鍾意车多过女人啦。所以喺漫画里面佢画车系好靓嘅。而啲女人就全部好似前一晚食完麻辣火锅之后个嘴唇变咗孖润肠咁嘅样咯，但系当去到电影版上映，当年同啲中学同学入到去戏院，听住铃木杏饰演嘅夏树，用嗰个唔咸唔淡嘅广东话讲咗一句：我买咗一件好性感嘅泳衣。呢一句真系流芳百世啊！虽然最终佢同夏树就冇办法一齐啦，但只要提到阳光与海滩同埋泳衣，我脑里边都会谂起呢句对白。所以我今日决定揀嚟周杰伦在头文字 D 里面的片尾曲，一首充满住哀伤。当他知道了夏树真正身份之后，揸住架86在黄昏时候在那些山头那里揸车那一幕。题外话，原来头文字 D 之后呢有一个叫 MF Ghost 的延续篇，里面都有交代到拓海后尾呢他因为受伤之后就退了役。但是他的爱情世界呢都找到一位非常之好的老婆，对他照顾有加，添都算是弥补到当年被夏树 hurt 了的弱小心灵啦。 我是心里的世界， 是今年。